句说话形容丰收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丰收快乐人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丰收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丰收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润、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今日 Crazy Four 多埋 Brian 哥， 我是小张张。 为心要受苦痛的煎熬，我为你喝彩，我系小曳曳。 丰收快活人，有好攰的拜人，不过今日唔攰啦，因为丽蕊前辈今日请我食咗碌蕉啊，请你食蕉啦， 系啊， 但摸住都已经有嗰种 energy， 咁就好啦，我爱你， 我爱大家。 喂，马老爷。 唔系啊，阿杨哥霸住个麦，我点跟埋嚟啫？系咪先？ 犀利而家一灯笼门升价， 唔系系咯？阵间佢话你走开啦， 系啊，冇错，系啊，飞上枝头变凤凰啊！ 系啊，而家成只凤凰 演出成功。 其实我今日入咗嚟录音室，十分钟 都 冇， 系 大家都已经。 你受盡娛樂圈 好關照我啦，我已經見識咗呢個迷你嘅娛樂圈嘅 娛樂圈 咁嘅暗黑啊，感受到世俗嘅眼光啦，係嘛？ 娛樂圈都有温情嘅喎，而家咧我面前呢一包咖啡咧就係咧阿晴晴話俾我聽咧有一個碟字碟字嘅點做 二字碟字嘅 fans 送俾你， 即係例如BB 啊 Coco 啊， 係啦 ，Gigi 啊，珊珊 咁送俾邊個？ 咁就送俾小弟， 哦， 就 系、是、 大家分享嗰个咖啡啦。 哦，耶！做乜抌落地啊？做 乜？冇冇，唔系抌落地，唔系抌落地。 喂，好啦好啦，再次咧，即系恭喜阿 Brian 啦，吓都演出成功啦，咁有睇嘅朋友都知道啦。 恭喜晒，恭喜晒， 好开心，大家嚟睇我嘅喝彩嘅舞台剧啊！ 嗯，好好啊， 好，继续为喝彩，喝彩， 加油！ 为生活喝彩。十点十六分，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到今日十二点钟。今日天气多云有骤雨，部分地区骤雨多，同埋狂风雷暴。节目名称叫做《风骚快活人》啊，同一地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三小时，十点到下昼一点，欢迎留低啊！ the heat of the night for 呢几日咧，唔知大家有冇感受到呢个秋天已经越嚟越接近啦。朝头早嘅时候咧，呢个六七点嘅时候一起身咧，觉得哦好似好舒服、哦。黄昏嘅时候六七点就发觉哦，好似已经冇晒暑气咯、哦。喺呢个秋天，特别美丽嘅天气，特别美丽嘅你，留喺空气之中陪住我哋三个钟。继续我哋节目啦，咁啊头先其实讲紧咧就啱啱呢个周末咧，咁啊阿阮兆阳咧，我突然间我谂下叫你中文名，我定叫你 Brian 定小杨，因为 你 开小杨人得噶啦，因为你开，因为你开始好似马老师咁咧，坐个位好多名嘅，知唔知啊？落咧有啲新名，系啊， 大家唔好玩我啦。 咁啊啱啱就完成咗，咁我哋都有做呢个座上下，咁啊觉得演出得好好咁啊。 哎呀，真系 咁啊！首先要多谢大家咁俾面，千里迢迢入嚟屯门大会堂嚟睇我演出， 系你咋？ 系啊， 我第一次 好 远 啊！ 我都未去过屯门大会堂噶， 所以我都估到噶 睇 show。 另外再夹钱买咗个果篮， 系啦，亦都好多谢大家嘅果篮。 我谂住 系我帮你搞 嘅，我谂住星期六去。 多谢你， 你咪谂住后台攞翻只蕉 啊！你谂住后台攞翻七个水 蕉出嚟，即系赚翻少成本。我知道你啊，所以咧其实人哋嗰啲歌剧咧一定系出大堂影相，佢几大都要入后台，我都奇怪。哦，原来佢 因为想认翻个果篮， 谂住睇你个唔系睇你果篮 做 咩啫。 好正， 系啦， 系啊，总之我琴日留翻或者水蜜桃 两粒提子留翻俾马老师 你又唔识做啊，你应该醒翻一只蕉。 点解你就出咗去影相？ 唔系因为 好无奈，要离开 个后台。系，因为带头嗰个系马老师。 我一影，我一完咗，我即刻冲出去 lobby， 我都费事你等啦。 太迟啦，我哋已经系啊，冇错冇错， 冇错， 系啊。 佢挂住嗰只蕉同埋嗰两粒提子， 多过挂住我，多过想同我影相。 系嘅， 梗系佢夹咗钱喎，大佬，佢攞咗少少。 我阵间食完碌蕉，我俾翻个蕉皮你补数，煲水饮。 我哋蕉皮冲咖啡， 唔系煲水之前搽黑斑。啲人哋话咧， 而家杨哥中意点啊点啊。 系啊，系咁啊。小句你小句，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忍啊忍啊忍啊！ 喂嗱，做演出咧，尤其是咧，都系我睇完个感受觉得，哇，真系唔简单，因为个感觉咧就好似咧一个歌星开 concert 咁样，同埋咧你嗰个歌接歌系好密噶， 都系啊，同埋 嗰啲歌咧。我覺得同 你 係啦係啦，我啱想講同你嘅年代應該有啲距離。 點背啊？ 我諗一開始，譬如我收到有得 casting 咧，我第一句就話：你係咪真係信得過啲歌藝先嘅？因為我係未試過咁樣順遇要唱咁多隻歌，因為我睇劇本好多係啦，演啦跳我就唔擔心嘅，因為佢都話跳佢因為睇我啲跳舞片，佢覺得OK 嘅，一定冇問題嘅。咁演因為係高志森先生，佢上年幫我哋港台咧一個舞台劇做一個總監仔，咁所以佢都知道我講對白應該去到咩位，佢都覺得都做到嘅，但系唱歌我自己都担心嘅，咁佢话咁你练多啲啦咁样，所以 佢有冇试你试下音先啊？ 佢有叫我唱嘅，佢叫我唱张国荣嘅歌啊，陈百强先生嘅歌啊，咁睇下边个会适合啲咯咁样，咁最后就系咯，就做咗 Danny 咁样，咁真系咁多样嘢，我即系最担心系歌词，因为真系好难。我想讲我。即因為我都好少聽咁多首經典嘅廣東歌啦，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哇，原來嗰陣時啲人寫歌詞咧，真係成首詩咁， 係 啊， 所以係容易背 㗎，唔係佢嗰種仲要係，譬如第一段 first one 係詩嘅其中一個感覺啦， 一個意境， 可能佢係轉幾隻字嘅啫，變咗第二個意境，但係嗰字同字之間其實係。哇，好 環環緊扣嘛， 環緊扣，你唱錯一句咧，我諗你下句你都跟唔到咯。 冇啊，你成個 show 我唔覺得 你 有唱錯， 你連螺絲都冇食啊。 係啊， 咁係因為真係可能，因為咧真係噶，真係嘅，我一。上台之前出門口，即係出台之前嗰一刻，我係諗住大家個樣啦，同埋因為我媽咪都係嚟睇嗰場嘅，咁所以我又諗住係 啊 媽咪個樣， 好開心 啊！哇，真係覺得成件事又 冇管動係嘛？ 其實我其實係開心咗定壓力大咗嘅，即係知道你伯母嚟啦，我哋又嚟啦，咁你其實壓力大咗定開心？ 我本身預計咧壓力係最大係你嗰場嘅， 梗係啦，我要搞事嘛！ 我以為佢哋我以為佢哋會搞事，冇啊！佢哋好乖， 其實 佢哋好乖， 同埋我係諗，我係會覺得。我有个感觉是阿丽嘅前辈同埋马老师一完咗 show 要走埋嚟话，喂。 喂，乜你做成咁样噶？唔系啊，唔可以咁样做噶，即系我 咁样唔会啦， 梗唔会啦， 系啊。但系之后因为第一场，因为你哋嗰场睇系第二场嘛，咁、同一日，我第一场做完咧，其实我第一场都几紧张嘅，咁、但系我食完个饭之后咧，我系冇力啦、我系冇力紧张，成个人系放软晒，咁、所以我就将你哋谂起你哋个样，就变咗系一个能量就。enjoy the show 咯， 你係能量嚟噶，知唔知啊？ 馬老師，你係能量嚟噶， 仲 係 好大嗰啲， 唔係，同埋係正能量嚟噶，馬老師係 馬正能量啊， 正能量犀利啊，冇錯。 咁所以我自己三場入面，我自己都最中意係第二場嗰種感覺。 好。 咁係咪即是話證實一樣嘢㗎？就係話反而有時咧，你係越放鬆，係會越做得更好咧。你把聲你都鬆好多啊， 鬆好多。 我冇諗過你唱歌咁好聽，你知唔知我戥你開心？因為我哋一完咗之後，講你撞到阿欣欣，跟住阿欣欣同我講嘅就話。冇谂过你唱歌咁好听，你谂下一个吉他大师系啊，佢觉得你唱歌，佢唱歌好好听，系咪？ 仲有阿杨洋嗰时猛问我介绍个老师俾佢补翻两次唱歌， 我话真系好紧张唱歌， 真系系啊！我系 surprise 嘅，即系我冇谂过。 都要多谢几位同事嘅，我哋可唔可以俾啲试下？我多谢下。第一个就系拳拳啦， 都唔系我哋咩？原来 咁大家唔多谢大家，唔系真系 真系，我讲笑啫， 我惭愧 啊！ 大家都好俾面出席嘅，系啦。咁但系咧，譬如讲喺唱歌，因为我入台嘅时候咧，因为我第一次带嗰啲咪唱歌，我唔系好识得应该要用咩力啊。我因为我哋咧喺台上面唱歌咧，其实我听唔到自己啲 full back 噶。我挂咪嘅时候我听唔到，所以我会用咗死力去唱，谂住唱大声啲。咁但系嗰、个拳拳就系咩人咧？就系、我哋嘅负责帮我哋调音教音响嘅同事。咁佢又帮我搞咗好多嘢，我知道佢搞咗好多嘢嘅，用咗好多心机嘅。咁所以最后出嚟， 搞到你把声咁样系咪？ 系啦，所以其实 咁靓 系啦，真系有啲关音响事嘅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一定要多谢导演啦，就系陈冠中先生 Charles 啊。佢今日咧就去哈尔滨旅行，希望佢旅途愉快啦。佢成個彩排入面，佢都俾咗好多 acting advisor 啦，係啦，同埋佢都高要求嘅，咁所以對於佢我都會有少少壓力嘅，咁但係真係佢幫咗我好多咯。同埋就係、因為呢個喝彩呢個舞台劇係一個 rerun 17年前嘅一個舞台劇，咁上一首嘅 Danny 咧，我哋有啲演出片段嘅，咁啊導演都俾咗嗰個上一首嘅演員就係 Angus 啊、，Angus Chan， 咁。嗰、那個 Angus Chan 即係呢位演員咧，佢又係俾咗好多創作靈感我咯，咁所以好多啲演技上面都係都有部分係嚟自佢，都係 inspire 咗去做呢個角色咯，所以多謝大家。 OK， 好， 你都 inspire 到我啦。 inspire 咗你咩咧？ 以後片段人間咧，你咧就要唱歌， 唔使有啦。 你有諗過？其實係啊。好啊，我覺得真係 OK 嘅、 啊。 你唔好埋沒咗你呢一方面嘅嘢，係 啊， 啊、 真係係拳拳教音教得好嘅真係。 咁、以後咪叫佢嚟教我個麥就跟住你喺呢度現場。 喂，以後我唱歌你可唔可以同佢教教 麥咁樣？麥嘴不如咁，馬老師你俾阿拳拳調一調嘅。係 啊，梗係要啦。 你都變飛馬 啦。喉嚨係嘛？ 飛馬 喺喉嚨嗰度，封咗佢。 可以啊 ，OK， 好啦，咁今日正式回歸啦 嚇。好得你開心， 好得你真心最後一次多謝每一位嚟睇我演出嘅朋友仔。 你仲要多謝啲 fans， 因為我哋喺個 lobby 嗰度撞到有好多風騷化嘅人嘅 fans。佢話一知道你開始嘅話，佢哋已經去 即刻去買飛啊， 去支持你啦。 係 啦， 我都想 mention 下，有次我入台之前一日，我去隔離個 food court 食嘢，我見到一個小人人，之後我就係咪先生先生？咁佢又冇答我係咪先生先生。我話我邊個先？佢話我聽你節目講，我咁即係先生先生啦，先生先生啦。嗱，記住啊，同我哋相認咧要講先生先生。咁各位咧，我問佢你點你貴姓點稱呼？佢話葉小姐啊，咁所以 hello 啊，你好啊，葉小姐。 咁就好啦，係啊， 我哋撞 到 好 多好多，全部一行埋嚟嗰就先生先生，咁跟住我話係嚟睇你嘅。 唔係，但係大家都知道，我話佢哋都有問我嘅，你有冇邀請風騷化雲嘅主持人啊？我話有啊，咁大家睇邊場？我第二場咯，咁大家就蜂擁嚟第二場咯。完咗之後，大家都蜂擁得一齊影相啊，又拍片啊，好開心啊， 好開心！ 馬老師都成為咗萬人迷啊， 佢絕對啊，由始至終都係萬人迷啦。 包裝多過一對。 我嗰日其實都係得馬老師八成嘅歡迎程度嘅，最受歡迎嗰就係馬老師咯。 睇得出， 紅透半邊添啊！ 好好地向佢學習。 所以我買嘢，我係 Brian 哥啊嘛，我係楊哥，買嘢。 犀利犀利！喂，嗱，讲起我哋 一个马爷，一个杨哥， 犀利犀利！从此啊，绝代双骄。 我呢个位系劲嘅，所以 听咗我哋节目，佢都系好朋友啦。咁啊，好朋友咧，有事咧，咁今日咧就帮佢做出嘅，因为有位朋友仔都系我哋听我哋节目嘅，妈妈咧就上个礼拜离开咗啦。咁啊，想今日送只歌俾妈妈听嘅。咁啊唔开佢嘅名啦，唔知佢想唔想讲，好冇 ？OK， 听紧风骚快活人有秋官嘅呢一首《做人爱自由》啊。 天空海阔，人开朗，胸襟宽阔，情意长。 做人爱自由，十点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今日起为往返香港西九龙站和深圳福田站的高铁乘客推出灵活行，除了原有一般改票安排之外，乘客可以在原来车次开出之前45分钟至到开车之后一个钟头内使用灵活行，免费改搭同日指定车次最多三次。有旅客说，措施令到出行时间更加自由，不会因为赶不上高铁而需要退飞或者改签。有经常透过高铁来往内地和香港的市民说，以往曾经是要改飞，当时要去柜面办理相关手续，程序麻烦，现在可以透过网站或者手机进行，更改手续方便不少。有搭高铁从福田站来香港的旅客认为，新措施令到出行遇上困难的时候能够更方便调整时间和安排。 新一期居屋申请今日截止，房委会截至上星期五收到近110,000份申请。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成员梁文广话，入表数字较佢预期少。佢话上期居屋喺疫情同埋经济差之下，都收到超过200,000份申请，而今期居屋有4个新盘位于市区，单位数量亦都多。本身预计多人入表申请，但系暂时比预期差，认为如果最终有150,000份申请，已经收货。梁文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较少人入表申请，可能因为市民见到近期楼价出现向下的趋势，加上油塘新楼盘销售新策略之下的定价较低，同时市民在目前经济环境之下都要审慎考虑应不应该买楼，导致今期居屋的申请意欲较低。港车北上第七轮电脑抽签递交申请，由今日上午10:00至8月17号夜晚11:59接受登记，并且在8月18号公布抽签结果。符合资格的港车北上申请人可以透过指定网站登记电脑抽签，中签者需要按电脑系统随机分配的日期在指定时间内递交港车北上的申请。卫生署表示，东区医院主楼一楼的柴湾公务员诊所由于水浸，需要进行紧急维修工作，今日暂停服务，已经预约的人士将会获通知相关的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嘅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16点，跌458点，总成交金额39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8点，跌1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33.4跌21蚊，盈富基金19.14跌4.8，腾讯控股330.8跌5蚊，阿里巴巴92.35跌2.95，理想汽车159.8跌5.6，中国平安49.65跌8，美团132.8跌4.4，南方恒生科技4.02跌1.28，友邦保险71.4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4，日元144.93，瑞士法郎0.878，加元1.346，人民币7.261，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2,160点，跌313点。港金报17,82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69美元。卖出1,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情况咧，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里道。 红隧的港岛入口呢就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接近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西行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五十牌方向深圳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酒店方向尖沙咀、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常德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同埋大埔道尔登豪庭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联系香港， 香港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九十五。 你好，我是第四台一时之选的节目主持马盈盈。香港电台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啊，实在是好值得庆祝啊！未来的日子呢，希望能够带给你更多美妙音乐和优质节目啊！香港电台九十五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J，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啦！ 梁家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我今日咧一样咧会有呢个古古虾学语文，今日犀利啦！ 介绍下， 介绍我哋今日嘅老师啊！ 新老师嚟噶，就系教我哋呢个韩文啊！ 感谢咪达， 感谢咪达， 系安녕。 我重重重， 系啊，安安声啊，系啊， 爱你系咩话？ 重重， 沙拉希啊， 沙拉希啊， 沙拉希啊，系啊， 好，我就识几句啊， 我都系， 系啦，可唔可以唔教呢几句？ 可以， 一阵间我哋会有韩文老师同我哋估估下学语文， 系啦， 冇错啦吓。咁同埋今日十二点钟之后都有淑女关注组嘅。喂，嗱，其实我哋嘅身体健康咧，睡眠质素都紧要啦。唔知在座啲朋友们咧，关唔关喺一啲？唔应该瞓嘅地方，例如话 喺車上面，又或者喺一啲公眾場合，有時你攰起上嚟咧，我最記得咧，有啲地方係真唔俾人瞓嘅喎。首先講你瞓唔瞓得著先啦。好多年之前咧，咁啊約咗啲朋友喺酒店大堂等咧，嗰日唔知點解好眼瞓咧，咁啊坐喺個大堂嗰啲梳化度，跟住 拍醒你。 係啊，原來唔得嘅，原來唔準嘅，知唔知啊？你一釣魚咧，佢先生唔該。 係啊， 係 啊， 你試過？ 我試過兩次，就係咩咧？喺圖書館嗱，有一次我真係圖書館，我真係好眼瞓瞓覺。咁我 圖書館得嘅啫， 唔得。我原本係唔俾瞓覺， 但係公共 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唔俾瞓覺。但係第二次咧，我譬如我借咗啲 meditation 嘅書喺度睇，我真係做緊 meditation。佢話：先生，你唔可以瞓覺。我同佢講：我唔係瞓覺，我做緊 meditation。 但係我聽到你嘎嘎聲， 但我話同埋乜圖書館唔可以俾人做 meditation 咩？ 唔得咯。系咪应该唔得咯？ 咁你擘蛋做咯， 咁但又唔系嗰回事啦， 系嘛？咁结果 估唔到，原来图书馆唔俾人瞓觉， 唔理噶，点会俾佢瞓觉？ 即系佢惊你霸住咗啲位嚟瞓觉。 系啊， 哦，咁咪有佢道理嘅。 而且你又要熄灯，又要攞张被冚住嚟瞓。 系啊，你系咁噶？哦，唔怪之人哋叫你唔好瞓，咁多要求系咪？即系个大堂系咪？有啲冷气好冻。 熄细啲唔该，同埋啲暗啲啲灯， 散冷气咗啊唔该， 啲暗啲 音乐，音乐好嘈， 好靓。 咁啊有个研究咧就访问咗一个睡眠鉴赏家，好犀利，原来睡眠都有鉴赏家。咁啊针对好多旅客嘅调查啦，即系坐飞机嘅时候咧，佢最好瞓咧，原来唔系窗边位，虽然好多人中意瞓窗边位，但系亦都有啲人提啊大家啦，即系窗边位咧。通常咧比較污糟嘅，咁因為佢好多人咧對住個窗邊打一黐啦，咁亦都可能會挨住啦，咁於是咧就你好似如果你挨住個窗邊瞓咧，就好似同人哋有啲比較親密嘅接近啦，係啦咁樣咯。咁我覺得窗邊位算啦，如果我真係想揀窗邊位瞓，我梗係我個原因嘅就係挨個頭落去啊嘛。咁如果你真係覺得好唔衞生嘅，我有個辦法，因為咧你揾個嗰啲細細啲嘅 cushion 先擺咗喺嗰個窗邊度。挨落 cushion 度，感覺上咧係咪好似安全啲？ 嗱，可能個 cushion 仲污糟， 仲污糟傻仔。 可能 我係話你自己 打一個，人哋感覺良好咪得咯， 收翻收翻， 唔好嬲唔好嬲。 係啦，咁同埋咧，佢話咧，原來最好瞓咧就唔係窗邊位，佢話咧其實咧贏咗窗邊位嘅咧係中間座位啊，同埋咧如果咧趴喺度瞓咧係可以瞓得冧啲嘅。咁我唔得嘅，趴喺度咧我覺得好辛苦，壓住嗰、那個。嗰、那个面定系唔知点，我唔得噶。 嗱，我又觉得趴即系耷低头趴喺度瞓，其实好舒服嘅。不过咧，我发现有一样唔好嘅嘢，就系咧，我试过有一排长时间趴喺度瞓咧，啲皮肤松咗， 等于食橙会有事一样。 唔系嗱，呢个两个 concept， 如果你趴喺度瞓，地心吸力。 人哋而家一線紅星嘅唔同嘅， 馬爺，我想幫你擦下對鞋先，馬爺攞只腳嚟。 你塊面有邊個位置你覺得你自己舒服？我想問 嗰排 你同我講啲咁嘅嘢， 同埋你趴幾多次先？趴幾耐？趴幾耐？趴就鬆。 唔係趴啦就，我啲分享，因為咧我之前咧喺大陸做嘢，我唔係真係聽我講，我喺西藏拍攝，我拍咗個半月。咁你知道西藏咧，我哋由一個景點去另一個景點咧，八個鐘頭。 梗係啦， 即係坐車喎。 係啊， 嗰八個鐘頭耷低瞓啦，瞓到呢啲位上，哇做咩？哇 咁唔一定關 我哋係 咁你翻嚟冇啦係嘛？你喺 咁系咪系嗰排咯？ 系咪 关乎嗰啲天气啊、食用食嘢啊、所休息啊等等？ 因为高海拔啊， 系啊，你翻嚟 你 到南咪得咯， 得喎马爷好提议喎， 我到南， 咁我倒住嚟瞓先， 等嗰啲翼翻翻来， 系咪啊？吊住， 系啊，好似你蝙蝠咁，你又试下咁样一轮嘅题目， 可能紧咗啊，即刻。强烈呼吁听众试试呢个马爷提嘅方法。 耐唔耐就嚟讲翻啲无无谓谓嘅嘢。 真噶，大家信我，千祈唔好趴喺度瞓啊！ 咁上次话咩食橙会咩话？食橙 会胃痛。 我 食橙 会 胃痛。喂，呢个阿懒，我哋嘅营养师熟女懒，已经验证咗有 verify 咗呢一样嘢噶噃。大家去听翻 archive。 咁要食几多橙先至会胃痛？ 佢话要睇大家嘅身体状况。如果你身体差咧，其实一只都足以致命。 唔系，仲要。加上嘅就系你系乜嘢都冇食，你系空肚食茶， 同埋嗰批又休息得少， 系啦，系好多嘢加埋嘅，你唔可以话我总之嘅就系朝头早嘅我食橙嘅话就会好似你咁样，系。 所以我再定义多次，佢系一个 risk factor， 一个高危因素。 仲有，咁你今日讲咧就系 嗱、那個情況就係要趴喺度八個鐘，同埋加埋高海拔， 高海拔 咁咧就會 又會水腫， 就會水腫。 但係嘅補救方法就係咩啊？倒立瞓翻八個鐘， 翻蝙蝠下， 翻蝙蝠下係買買嚟講嘅， 冇事啦。OK， 唔係你試下咁樣就話俾我哋聽咯，再做一個報告。 喂 ，Danny 仔嚟啦！你令我谂起佢啲歌啊！今日重温呢一首， 好， 你 一齐唱好嘛？系一齐唱啊！ 冇嗱，应该咁讲，冇买到飞入场听嘅观众咧，系唔应该听我唱到嘅。 唔使咁啊！ 呢首我中意，呢首我真系中意。 我觉得啲说话唔系几好啦，我肯意啊！ 我收翻，我收翻， 马爷对唔住。 眼泪在心里流，此际。怎么开口？前事在心里漂浮，情意令人太难受。眼泪在心里流，请你开一开口，随便。一声话随便一句算是问候朋友，离别你只离别你，心痛苦比处死更难受，灵魂已散，心仿佛死去心死，可救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是否，情是内心的交流，唯盼望情爱如旧，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怎么有，琴弦打开亦无心奏，我现在似木偶，人像木偶，我人像木偶，只叹轻送走了时候，全忘爱与饱，心中空虚了，已禁泪痕湿透，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是否，情是内心的交流，盼心可再走，情是内心的交流，盼心可再走。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什么是一个家？什么是夫妻？相爱一辈子，争吵一辈子，忍耐一辈子，这就是夫妻。什么是家？家是夫妻共同经营，编织住梦，编织住苦辣酸甜。家是讲爱，不可以讲理，家是要安静，不可以嘈吵，家是要清洁，不可以凌乱，家是要真诚，不可以虚伪。家是一个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地方，是一个可以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希望的地方，家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停靠的港湾，是我们精神上的寄托。家是人生旅途歇息的一个站，人生是漂泊大海里面的一只船，而家就是最安全的港湾， 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另一个富翁醉倒在别墅外面，他的职员就说、先生，我扶你回家吧。富翁问他说，屋企，我家在哪里？那个保安就说，这里不是你家咯。那个富翁断断续续地说，这个只是我的屋，不是我家。家不是只是一间屋，家不是只是家里面的家私，不是物质堆砌起来的空间。物质的丰富可以给我们感官的快感，但是那是转眼即逝。如果在这个空间充满暴力，充满冷战，貌合神离，日日嗌交，家就不会再是家。家需要有爱的亲人，需要真挚的感情，两个互相牵挂的人就是家。如果没有家庭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和谐；没有家庭的平安，就没有社会的安宁有序。由今日开始，好好爱惜你的家，在家里面有我们的家人，每日可以同他们一起静静地看下书、饮下茶，已经是一种最高的享受。好多人连一个简单的家都没有，好多人连关心的家人都没有，比他们来说，家是我们最好最好的港湾，请好好珍惜。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但是我一样渐渐地长大，只要心中充满爱，只能靠自己。虽然你有家，什么也不缺，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永远都说没有爱，整天不回家，相同的年纪，不同的心灵，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 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CIBS 人人广播 节目是可以用来探古寻源的， 古人古迹古事 界石呢，一般就是一旧石头上面写一些文字，来到显示出一个分界线的。从政治角度来讲，就是地域的分界咯。例如好像在清代的期间，我们香港和深圳之间有十几旧的边界的分界石头。 CIBS 节目古人古迹古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孙仔孙女，下个星期我要去饮啊 Uncle George 八十大寿嗰一餐。喂，你哋帮我拣条咧最 sharp 嘅胎啊！ 冇问题，包喺我哋身上。 爷爷就呢条啦，米色底加红色图案，够晒 sharp 啊！ 米色加红色呢、這个配搭咁熟嘅，似咩咧吓？ 咪我啱啱去信箱帮你拎嗰封选举事务处嘅提示信咯。 系啊，选举事务处嘅提示信咧，信封咧就系米色，上面印有需立刻处理与投票权有关嘅红色提示噶，要求选民咧确认选民资格啊。 我上星期咧收到呢封提示信啊。 如果收到要点做啊？ 梗系要第一时间回复啦。可以电邮、邮寄或者传真回复，截止日期是8月25号。我早两日已经复咗啦。 做得好，迟咗回复有机会失去选民身份，投唔到票噶。 你哋两个都聪明，似我啊！ 以上资讯由选举事务处提供。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麗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係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加加无量。 梁继昌、李麗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快到呢个十一点钟新闻报告之后咧，翻嚟就我哋今日估估下学韩文。 三声念 ，yan 三声念， 三声念，麗蕊三声念。 안녕하세요， 好耶， 감사합니다， 사랑해요， 반갑습니다。 好啦，韩嘅波咧多啦，今日睇下韩文大家学得点样先吓，好耶，欢迎老师， 好期待韩文啊！ 系啊，我哋咪应该要称呼你就 Yan 老师啊？ 可以啊，可以 啊 ，Yan 老师你好， 大家好啊，各位听众 大家 好。咁 大家唔好行开啦，十一点我马上开始。 Hello， 我系太极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 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语文。 好啦，今日咧正式介绍我哋今日嘅老师，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文学硕士梁念恩，念恩老师。 老师你好 ，Hello，Hello，Hello， 好开心，好开心。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반갑습니다 欣老师呢其实是香港人来的 咁 点样开始咗韩国语的兴趣呢后来点样即变成今日的你呢 同而家好多鍾意韓國文化嘅朋友一樣呢都係因為鍾意咗一個偶像啦。一陣間呢都會想播首佢嘅歌俾大家聽下嘅。咁啊之後就開始咗覺得呢個文化語言都好吸引喎。咁就去咗嗰邊讀書。 直接 咗一段時間係啦。然後呢就都有繼續喺嗰邊一路都有聯絡啲朋友啊。最近都去咗嗰邊去見返啲朋友啊去玩啦。 好啦咁其實今日你帶嚟嘅有一位係咪記得佢係韓國人嚟 㗎香港人嚟嘅 ，我想問啊，嗱，雖然我知道男朋友聽緊直播啦，但我都想問，有冇諗過揾個韓國男朋友咧？嗰陣時 學得快啲嘅，聽講話啲語言若果係咁樣，因為你要夾硬同佢講啊嘛， 定之話揾咗分開咗，係 啦，有冇用咧？其實呢樣 文化差異要睇下你適唔適應到。我都有朋友喺嗰邊係結咗婚，有埋小朋友嘅。佢話嗰邊嘅文化同而家都好唔同啊！佢話咧第一次帶男朋友去見屋企人，佢覺得好平常啦。但係佢男朋友係以為要結婚啦，已經。 哦，即係佢哋好少去見屋企人。 佢即刻通知自己爹哋媽咪就話：哦，我個女朋友而家帶我見爹哋媽咪，我哋都要即係鄭重地準備啦。 哦，韓國嘅就係帶到去要見屋企人嘅話，就係要結婚㗎啦。係 啦，但係我哋 好求其翻食餐飯 啊， 你講得啱。 所以佢哋好快就結咗婚啦。 好咯。 咁即係如果佢唔肯去见佢阿爸妈，即系代表佢未想结婚。 佢哋而家已经有两个小朋友。 恭喜 晒！我突然中一个问题啊，嗱，我唔知系咪平时睇开韩剧有一个 stereotype 啦，一个嗰啲叫咩啊？ 黑板 印象啦，就系咪韩国嘅男仔系比较大男人嘅咧？ 系咪啊？ 睇下大男人，你嘅意思系 即系个女朋友一定要听晒个男朋友讲啊？ 我知啲家务就一定系女人做啊，嗰啲咁咯。 唔准去见边个，唔准去饮嘢，唔准 shopping。 我見我個朋友，佢同佢老公相處都而家都唔係一定係話佢老公話曬事嘅，其實咁都要睇翻每個即係家庭嘅情況， 每家庭唔同， 會唔會年代唔同啊？即係 不過我覺得女士喺韓國係辛苦過喺香港係真嘅，因為佢哋唔係好多會有好似香港有菲傭姐姐嘅，咁例如佢哋有小朋友啊、家務啊，其實就個女士自己要做得好多， 即係又要翻工，跟住翻嚟湊仔啊、煮飯啊嗰啲咁樣。 而且佢哋都唔係好多會揾即係家公家婆一齊生活咁樣。 咁呢個幾好 喎，少好多紛爭，少好多紛爭。阿老師啊，咁你又學韓文呢，如果你過來人嚟講呢，難㗎啦。有啲語言呢又要卷脷啊，譬如嗰啲咩阿巴人仔住呢嗰啲呢。對於我哋講中文嗰啲嚟講，嗰啲係好難㗎嘛。韓文難唔難學？如果你自己學。 韓文同日文算係好容易學。 好容易學。 係呀係呀。佢個語言呢就唔算係好長歷史呢，就冇話好多即係要即係喺嗰度生活好耐先識嘅嘢咯，即係佢只要你係認真學，我諗幾年甚至而家都可以攞嚟考 DSE 嘅。其實呢一個， 但係啲字好奇怪， 係有啲 圓圈交叉，有圓圈交叉，有一個四方形，咁其實係咩嚟 嘅 咧？ 兩套嘅，一套咧係本土自己嘅韓文語言嚟嘅，所以數字都有兩 set 嘅佢哋。另外一 set 咧就係真係同我哋一二三四一樣咧，係中國式嘅 阿拉伯數字， 阿拉伯數目字係啦。咁佢哋因為就係佢哋。以前咧係冇文字嘅，得音嘅啫。咁嗰個咧就係本土嘅韓文語言咯。另外一些就係有咗中文之後啦，或者世宗大王做咗字之後咧，再即係算係課書寫用再 set 落嚟嘅。 會唔會都似我哋中文？我哋中文都有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就可能剔手邊一個合字啊，咁嗰啲咁嘅意思啊。 誒，佢簡直連個發音都唔 連個發音都唔一樣嘅。 要睇成課幾時用咯。 好啦，咁其實咧想了解一下嘅就係我頭先講嗰啲咩嘢斜洞啊，唔知點樣一個圓圈一個交叉咁嗰啲咧，係咪話其實你？如果知道嘅嗰個係一個發音，其實基本上就你睇到嘅話，嗰個係一個拼音嚟嘅，你就已經識讀嘅啦。你未必知佢點解，但你至少你識讀嗰個字， 係咪好似 A B C 咁啊？個作用， 佢哋分子音母音合拼咗之後就可以發音咯。佢大約咧，你睇下。十幾個到咯， 咁又唔係好多啫喎。你英文字母都26個啦， 係啊係啊， 日文都仲多過。 咁即係學曬就識。 觉啦，其实 识得拼音咯，就系佢咩意思咧，就要睇翻个语境嗰个情况，就去自己诶系咯辨别一下。 咁嗰个文化上面咧，文化上譬如我食蕉咁样，佢个譬如咁咪即系个顺住啊，系啊，定蕉食我定食我蕉，定蕉我食。 我哋讲乜嘢？系啦，同埋男仔同埋女仔讲嘢又会唔会唔同嘅咧？ 会啊会啊，即系例如我哋成日听到欧巴咁样，系女仔先可以叫男仔。 但系咪 带 啲 亲 密感觉噶？我叫欧巴。 系啊，所以唔好乱叫，即系唔好见到任何男嘅职员或者店员就欧巴咁样，咁咧当地人就会觉得你呢个就会 好冇礼貌。 系啦系啊， 男啦叫男叫翻。 不过有啲情况又系所有如果铺头咧，你都会见到系一嗰啲 auntie 咧，你可以全部都叫姨妈，佢哋觉得好亲切噶。 姨妈， 姨妈就系即系 auntie。 阿舅妈就话师奶啊，系咪啊？ 系啊， 阿婶啊， 即系叫人哋系 阿嬷、 姨妈、 吴兰妈啊，好好姨妈噶， 姨妈、姨妈，系啊，系啊， 好啦，咁呢个我哋学咗啦，系啦，恶巴亦都冇立乱叫啦，咁但系我哋好多时候都会见到啲 fans 叫佢哋嘅偶像会叫恶巴咁样，得唔得啊？适唔适合？ 呢个绝对适合， 呢个绝对适合， 因为已经当系咗即系好亲切嘅。 我想问老师咧，有时睇啲韩剧咧，会有啲人话喂，做咩你唔同我讲敬语嘅？其实喺佢嗰套语言里边咧，系咪？即系点讲咧？即系低层啲嘅职员或者系啊晚辈，系要对前辈一定要加套敬语，复唔复杂噶？即系咪加咗啲字喺前边，定系点样样噶？ 定系自己最后咯 ，Simida 嗰啲 ，Simida，Simida。 但系最基本，我哋去旅行咧，如果有韩国人同你讲韩文咧，咁我哋广东话咪好多时候都用嗯知啦，嗯，咁呢个都系对于佢哋嚟讲就系冇礼貌嘅，佢哋会要呢。 哦， 系啦，呢一个咧就系嗰个评语同埋敬语嘅分别之一咯， 哦、 就系简单应答嘅时候咧，我哋如果系旅客啦，如果有啲即系年纪比较大嘅，佢哋会同我哋讲翻韩文，佢哋未必识英文咧，咁、我哋就算听唔明咧，可能都系呢。或者I guess Nida 呢個就即係聽得 OK 啦咁嘅意思咯。 I guess Nida 係啦係啦 ，Nida OK 就好嗯咁樣咯，或者呢啲就係香港即係我哋平時習慣嗰種咯。 佢哋唔係好嚴謹嘅，即係敬語，即係你講唔講敬語係咪即係會令到人哋點解你咁冇禮貌？ 係啊係啊會啊會啊，因為佢哋可能因為入伍啦，佢哋每一位男仔咧都要當兵咧，佢哋就會對於個階級比較 重視 啲 係有時因為你睇嘅話，佢哋會覺得嘅就係你可能爭一歲或者爭兩歲，你都已經要同我講敬語噶啦，係咪啊？係 啊， 係啊，佢哋係咁樣， 要分翻清楚少少。 OK， 好， 你都唔係話咁樣代表，一定係就係上邊嘅人就會對即係比較年輕嘅人唔好咯。佢哋反而係會因為你細個就會照顧你多啲嘅，係啦係啦。例如飲酒上面咧，佢哋一定係年紀大嗰會幫嗰個年紀細嘅斟酒啊，反而 同埋就係飲酒嘅話，我見到佢就係要 匿埋，係咪呢個都係文化嚟㗎？即係擰住面飲㗎嘛。 系啦系啦系啦，佢哋觉得咁样系即系比较系 礼貌啲， 系啦系啦。 哦，都几得意。 同埋，我想问佢哋个鞠躬咧，系一定要即系个晚辈对前辈嘅鞠躬，系真系好 九十度。 系啊，九十。 其实都唔知晚辈对前辈，我睇剧咧，佢哋咩都鞠一轮躬嘅， 乜嘢都鞠躬，乜见到你走又， 同埋嗰个人都走咗啦，佢仲鞠躬。其实佢哋好似仲 做戏先至系咁噶， 系咯， 定系基本上个文化系咁噶。 职场文化都系压力大，同埋即都系要。即係俾足尊重個上司嘅， 佢真係谷到接埋咁嘅喎，真係好低喎，即係錫到自己膝頭哥咁。 但係其實嗰個上司已經翻到屋企， 係 又冇 咁，係高位。佢上咗車都係谷㗎，係 啊， 係 啊， 本身係谷㗎。 所以 我覺 得就係咪一個戲劇效果嚟㗎咧？ 但我都見到都真係嘅，所以我都嗰陣時就冇選擇喺嗰度做嘢啦。我都覺得我未必適應到，我未必適應到嗰度啲文化 就。同埋我好似聽過嘅就係，就算你係做一個乜嘢嘅職位啦，如果係女仔嘅話，其實基本上係一定要翻去沖茶、沖咖啡。 或者啲聚會你唔可以唔去， 係冇錯。夜晚黑一陣去食嘢啊、燒肉啊嗰啲一定要去，係啦。所謂呢啲叫做係基本嘅禮貌咯，係真嘅。即係職場上 適應到嘅朋友嘅，即係我都有同學係去翻喺翻嗰度做嘢，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又睇下，即係睇下。各位，例如佢哋食嘢咧，係分三次嘅。其實佢哋唔會一次過食曬， 係 我 哋 要 去 續 攤啊嘛， 係 咪啊？續 攤 啊！ 香港我哋就係去一個地方食嘢，然後可以慢慢傾偈。係佢哋嗰度咧，就算係唔限時間，即係唔會話九十分鐘。 哦，佢轉地方， 但係要轉地方，同埋就係會 轉三個地方。 咁佢食飽未㗎？第一間食飽未？ 第一間就墊一墊肚，然後再去第二個地方咧，就會係再飲酒咯。如果女士唔飲，就去可能去coffee shop 度飲杯咖啡，再傾偈。 第三餐咧？ 第三餐。你又可以想去唱卡拉 OK 啊，或者再去啲小食啊， 多數都係，多數都係咯， 同朋友都係咁樣嘅。 係啊，主要都係要分開兩至三個地方。 咁如果譬如話即係啊，今晚我哋一齊食飯啦，咁我哋由幾多點食到幾多點？ 咁就要約早啲啦，真係。如果你想 五點鐘食到夜晚十二點咁喎。 佢哋而家都生得早喎，都唔知係咪因為疫情咧。我哋最近去見到可能十點零，佢哋啲鋪頭都閂曬 啦。我想問下佢，佢哋食三餐咧係咪夾錢定係幫人請 嘅？呢個又係有佢哋嘅一套文化喺度嘅。通常最大嗰個請嘅，有大食大。 咁好啊！ 咁我大嘅咪好惨， 但系亦都系因为咁咧。 少杨啊，呢种文化 系啊，我想点我一个听讲，要食西餐， 但系都因为嘅，通常你都见到嘅就系餐餐年。他哋會叫嗰啲社長或者係咩？佢通常都係佢哋嚟埋單 嘅。但係同樣地，又都有唔好嘅地方。當佢叫你繼續去，你就唔可以拒絕啦。 冇錯，一定要去。係啊， 係啊。 飲醉酒去送佢翻屋企，咁嗰啲咁嘅嘢係咪？好啦，講咗有好多嘅就譬如可能係職場嘅文化啦、飲食嘅文化啦，同埋一般我哋大家都了解嘅嘢啦。好啦，咁而家我哋有要估估下學韓文咯噃。 可以啊。 有冇啲乜嘢嘅韓文嘅話係要我哋估下嘅 咧？可 以啊，可以啊。欣老師， 餐廳通常大部分嘅時候咧，我哋都会要嗌嘢食啦，咁例如我以下呢句，大家估下系咩意思咯？ 好 ，menu 攀厨师哦， 请问有冇 攞 menu？ 攞 menu，menu 冇错，呢个特别真系提翻咧，其实而家好多铺头餐厅咧都会有准备一啲中文有图嘅，其实餐单俾大家，不过有时候未必摆出嚟咯， 咁你要问佢， 系啦，就主动问佢，起码有幅图啊嘛，咁我都知道有啲香港人可能未必食到辣。咁你望住幅圖自己就揀一啲你可能適合自己胃口嘅嘢食就會最好啦。 老師頭先個 menu 後面可唔可以講多一次啊？因為我聽到 menu pan 住四哦，佢哋會加個 pan 即係又快，佢哋會整成 pan 住四哦 ，menu pan 住四哦，係 啦係啦， 係。 OK， 廚師哦好好用嘅，廚師哦就係俾我嘅意思咯。你要任何嘢都可以喺後邊加個廚師哦， 廚師哦， 前面就係嗰樣嘢，例如你要水，妹廚師哦， 我要你點講？我要你得唔得噶？ 我哋先讲诶，中意你先第一步。糖先呢，菜单嘅，厨外嘅，咁咧， 厨外 会系我哋，我谂好多都会食嘅。菜单嘅哟， 厨外嘅哟，厨外嘅哟。讲呢样嘢先啊！ 生冷气哟，食啦呢个。 好，咁啊呢一个就系攞咗 menu 咯。咁仲有啲咩嘢咧？ 第二样嘢咧就系通常如果例如 map 之人嘅 head 住四哦， 呢个字 map 之人嘅。唔要辣， 冇錯啦，唔要辣哦，咩字 啊？因為我真係唔食得啦，所以我就特登學呢句。 哦， 係 啊， 唔要辣嘅意思， 唔要辣， 唔要辣，唔要辣， 但係好辣嘅意思 ，spicy。咁你係咩字啊 ？K head 住四哦，即係唔好要辣。 啊， 或者你可以直接叫佢 no spicy 啦。 咁唔使学啦， 咁唔使学啦。 系啊 ，OK， 唔要啦。 map 之行嘅之后咩 ？map 之行嘅 ，map 之行嘅 系啦。head 住射哟 ，head 住射 ，head 住射哟系咩话？ 系啊 ，head 住射哟，唔要咯， 系啦，系做俾我嘅意思 吓，即系俾我，但系就唔系啦，唔好使俾我啦，啊吓 ，OK， 说借哟，好，算啦， 我想问头先呢一句说话咧，如果用韩文写系几多个字噶？可唔可以分到咁样噶？因为我哋中文我哋计到噶嘛，譬如早晨啦、啊，咁啊三个字咯。但系头先嗰句系 十三只字， 哇！所以都几长。 呢句就已经加咗敬语，系好有礼貌嘅。哦，咁所以佢就会特别长啲咯。 但系读嘅时候系得八个音嘅，map 之坑嘅坑出射用。 哦，咁但系佢会分少少部分。 哦，嗰啲圆圈交叉啊，嗰啲 系。 哦，明白。好，嗱，我哋讲多两个啊，好唔好？ 好啊，不如叫嘢食啦，好唔好？ 呢一餐可唔可以打折？ 有冇 discount？ 通常都冇嘅，不过可以问下嘅。 通常都冇。 反而买衫嘅就 Halin Head 住射哦 ，Halin Head 住射哦 ，Halin Head 住射， 即系后边都系 Head 住射哦， 系 Head 住射。 Halin就是 discount 的意思啦。 哦 ，Halin head to sale。 Halin head to sale。 Halin head to sale。 都是的，我哋最后下成日都问呢句。 如果是食嘢嘅话咧，有冇啲乜嘢嘢食？我哋想平时都会叫嘅，就可能系会比较简单啲嘅一啲。 我最中意食嘅三吉凳。 三吉凳，三人心雞， 人心雞， 三吉凳， 三吉凳。 我都推薦大家去試下去個燒肉啊，燒肉可以啊，可以啊。咁就係三吉曬， 三腳細， 係啊，係啦，三腳細。 喂，嗱，時間唔夠啦，不過咧，啊，老師咧一年嚟三次，咁所以唔緊要啊，我哋下次再可以温習。老師啊，你介紹你個偶像同埋隻歌啊？ 係啊，我要介紹下我個偶像啊，佢叫寶兒啊，咁啊，佢嘅韓文名咧叫波啊，咁呢一次咧想播俾大家聽嘅歌咧係佢嘅成名作啦，叫 Number One 啊，咁其實就係一首愛情歌嚟嘅，不過而家喺韓國咧已經成為一個打氣用嘅歌。 點解嘅？ 係啊，因為佢個勵志嘅歌詞啦，再加埋咧佢啲一陣音樂，大家聽到咧就好似啦啦隊嘅音樂。咁，所以咧，大家都會覺得聽到首歌係好開心嘅。咁，希望大家多啲留意我嘅偶像歌王嘅作品啦。 快啲，快啲， 快啲！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我哋再有 Yan 老師。 下個禮拜見。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期居屋和白居易今晚7:00截止申请，在乐富的房委会客务中心，有第一次交表申请的市民说有能力买居屋，如果抽中亦都可以腾出公屋资源。至于已经多次交表的彭小姐说，轮候公屋7年仍然未获编配，期望抽中居屋。他说知道有私楼以较低价钱发售，由于他们属于基层，抽居屋比较好，可以负担得起。今期居屋有6个屋苑，一共有9154个单位，包括启德启悦苑、观塘安盈苑、安丽苑和安华苑、屯门兆翠苑和元朗朗天苑，以市价6.2折出售，预计第4季搞珠，明年第1季拣楼。 港鐵今日起為往返香港西九龍站和深圳福田站的高鐵乘客推出靈活行，除了原有一般改票安排之外，乘客可以在原來車次開出之前45分鐘至開車之後一個鐘頭內使用靈活行，免費改搭同日指定車次最多3次。有旅客說措施令到出行時間更加自由，不會因為趕不上高鐵而需要退飛或者改簽。有經常透過高鐵來往內地和香港的市民表示，以往曾經試過要改飛，當時要去到櫃面辦理相關手續，程序麻煩，現在可以透過網站或者手機進行更改手續，方便不少。有搭高鐵從福田站來香港的旅客認為，新措施令到出行遇上困難的時候能夠更加方便調整時間和安排。7個民主派人士之前被裁定在2019年8月18日組織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分別判囚8至18個月，他們就定罪和刑期上訴，案件朝早在高等法院上訴庭審理，三個法官裁定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的定罪上訴得席，全部獲撤銷控罪，至於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就被駁回，維持原判。案件由上訴庭副庭長麥基智、上訴庭法官潘敏琪和彭寶琴審理，上訴人分別是黎智英、李卓仁、吳凱兒、梁國雄、何秀蘭、何俊仁和李柱明。原并判缓刑的吴凯仪和李柱明朝早到高等法院听取上诉结果，至于李卓仁和何俊仁就由囚车押到法院听取裁决。在北京，商务部裁定从台湾进口的聚碳酸酯存在倾销损害大陆聚碳酸酯产业，而且倾销和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决定采用征收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由明天起，进口经营商在进口台湾各公司生产的聚碳酸酯的时候，应该根据裁决所确定的各公司保证金比率向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嘅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24点，跌450点，总成交金额54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6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62点，跌1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比亚迪股份234.4元，跌20元，盈富基金19.15元，跌4.7元，腾讯控股331.6元，跌4.2元，阿里巴巴91.85元，跌3.45元，中国平安49元，跌2.45元，美团132.6元，跌4.6元，理想汽车159.1元，跌6.3元，友邦保险71.9元，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07元，跌0.3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6，日元144.94，瑞士法郎0.878，加元1.347，人民币7.26，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2156点，跌 117.17，港金报17,830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26美元，卖出1,912.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丁九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排在洛山道。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海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道定富街向旺角、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常德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还有深圳湾公路五十牌方向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获剧830，风吹半夏。 许半夏同钢铁行业嘅四位老板喺剧情嘅开始已经为咗争夺利益互不相让，明争暗斗，佢哋嘅恩恩怨怨根本数唔清。喺走私案开庭之前，许半夏早就做咗破产嘅准备。最关键嘅将会系郭启东嘅证词，究竟佢帮唔帮到呢班老朋友呢？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风show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风show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送上咗欣老师之后咧，翻嚟我哋嘅风骚范围，讲下啲电影啊、戏啊、剧集啊等等啦。今日礼拜咧，我想讲一套咧，来自呢个台湾地区嘅一个叫黑色喜剧，就叫做《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有 长嘅戏名，你睇咗啦嘛？咁啊，首先咧喺呢套戏里边咧，个骨干咧就based on冥婚呢一样嘢啦。如果大家有听过嘅话，喺好多华人地区咧，冥婚就系帮一啲咧，即系未结婚但系已经走咗嘅一啲仔啊女啊，咁就去揾一啲嘅对象拉埋啦。而其中一个做法咧，大家都可能听过，就系用咗利是封啦，入咗一啲佢嘅相啊，或者如果有佢嘅留低嘅头发啦，咁样就摆街上面。如果边个咧啊，睇下贪得意执嚟睇咧，或者咁咧，佢咧就会即系 被逼啦，即系咁讲啫，成为佢嘅男朋友、女朋友，即系结婚啦咁样。戏里边咧就讲一个警探咧，由于咧有一次咧追一啲叫做毒贩啊，咁啊追咁嘅毒贩咧，为咗要消灭证据，就一路掉咗好多嗰啲身上面嗰啲违禁品咧路上边。咁佢为咗职责咧，就要执翻嚟做呢个法庭嘅证物，执下，咁大家知道啦，就执埋呢个黎时峰。点知佢一执咧，就好多阿婶就话：喂，恭喜姑爷，恭喜恭喜，结婚啊咁样样。咁而讲翻咧，呢个警探咧有少。少少咧对呢个同性嘅感觉咧系唔中意嘅，即系佢有少嗰啲恐同啊。咁啊呢个冥婚咧系同一个男嘅离世者咧结婚，咁佢更加就好抗拒啦。最初咧就一定死都唔制，死都唔制。但系点知咧佢就咁你会好黑噶喎。咁点知跟住嗰段日子咧，佢就黑到不得了啦，又自己支枪擦枪走火啊，又打中自己啊，又俾人掟啊，咁样要派咗去派出所做啊。最后佢就被逼要。完成呢一个婚事啦，咁当然呢一个咧，虽然话系叫做一套有鬼出现嘅戏啦，但系完全唔惊嘅。咁啊，有我 喜剧感都几强， 好喜剧感强嘅。不过咁有啲人我睇到啲有 comment 就系头嗰半段戏咧就笑到死，后半段就喊到死，因为有啲好感人嘅位嘅。 你有睇啊？ 我有睇，我仲记得有一场，即系而家问翻我，记得有一场仲历历在目就系。嗰、那個爸爸，即系去世者嘅爸爸喺医院有一场同男主角嘅。我谂五分钟到嘅啫，爸爸做得好好 好好好，戏里边即系都有一啲父子情啦咁啊，如果大家对鬼戏惊都唔使嘅，呢套系完全唔惊嘅，即系基本上佢系玩嘅啫，成套戏啊，咁系几好笑嘅，两个钟头零十分钟，叫做关于我和鬼成为家人的那件事。记 唔到啊，永远都。 嗰套戏好长， 好长。 啲韩国嗰啲又系。 咁啊，值得捧下场嘅。OK， 就系呢套啦。 好，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就系叫做《September of Shiraz》，咁啊就系串流平台地有得睇嘅，中文嘅译名咧叫做《乱世追捕》啊吓，系2016年嘅电影嚟噶啦，咁啊改编自嘅一位伊朗裔嘅女作家一个文学嘅畅销小说，所讲嘅咧就系80年代嘅伊朗嘅伊斯兰，佢哋喺革命之后嘅嗰个时代发生嘅事件嚟嘅，咁啊当然啦，两位嘅男女主角嘅话都系。我喜欢嘅，咁就有一位啦，就系你睇《钢琴战曲》嘅 Adrian Brody 啦，喺里面嘅话，亦都系唔知佢做出呢啲俾人哋虐待啊， 就做得好好睇， 做得好好睇，因为佢好瘦啊，你明唔明啊？你觉得佢真系啲日子一定好难过，系啦。咁而且咧就女主角方面嘅咧就系呢一位咧就系收尾系Hayek， 咁样咧两位咧就系做一对嘅夫妇嘅。咁其实咧讲紧即系 Adrian Brody 咧，其实佢系一位咧就系犹大嘅商人，就系、是、做一啲嘅珠宝首饰啦、设计啦，以及咧就系去卖呢一啲嘅珠宝嘅，所以佢系好有钱嘅。咁喺德克兰嘅时候咧，当然喺革命完咗之后嘅话咧，就被误以为佢咧就系俾人哋捉咗嘅。咁而且咧就系被一啲嘅暴君嘅话就捉咗之后嘅话咧，就系监禁啦，同埋折磨啦。而佢嘅妻子点样去携手同佢渡过，而且嘅就可以寻求个答案嘅真相，以及咧就系希望可以咧回复佢嘅自由。喺中间嘅话，你会见到有好多一啲。好辛苦同埋好惨嘅一啲虐待嘅场面嘅 ，OK， 好啦，咁其实你话讲开佢哋中间我亦都喜欢嘅就系有啲人嘅人性嘅一啲刻画，例如话佢哋系喺一个咁有钱嘅情况之下，突然之间个政权佢变天啦，咁你就会发觉嘅就系有一啲人佢哋就会去质疑，点解一啲嘅富人，即系你哋有钱嘅人，你哋系可以有钱到去到一个富甲天下嘅情况，但系我哋呢一班嘅就系，例如佢讲紧嘅就系佢同一个成日都喺佢屋企嗰度照顾佢嘅一个女佣之间嘅一个情谊。去到一个咁嘅情况之后嘅话，佢会觉得嘅就系我哋应该唔需要再听你哋嘅差遣同你哋嘅即系照顾你哋啦。我哋会觉得嘅就系话，穷人点解我哋啊吓，即系穷人好似我哋咁样嘅话，就系要做一啲低下层嘅嘢，做一啲低下层嘅嘢，而且我哋亦都赚唔到钱咧。而你哋嘅就系话，天生可能出嚟含住金锁匙，又可以做一啲嘅就系好有未来嘅做生意，你哋又可以有咁多钱，而且嘅就哇住一啲好靓嘅屋啊，啲仔仔女女又做一读啲名校啊咁样，点解会咁唔公平嘅咧？咁样 好似被剥削， 好似被剥削咁样。但系其实你喺两个唔同嘅阶层里面嘅话，系各有各自己所持嘅理由。咁当然呢一位有钱嘅女主人，佢亦都咁样讲嘅就系、是、你唔好忘记一样嘢，我哋有今时今日呢一个咁样嘅身 份同埋地位，我哋都好勤力嘅，以及嘅就係我哋亦都因為咁樣嘅話，有幫助有一啲嘅就係喺社會裏面底層嘅人，例如你係咪？你有一份工做，以及就係佢個仔，亦都喺佢嘅男主人所從事嘅嗰一間珠寶首飾廠嗰度去做嘢。其實我哋係有去幫助呢一個社會度嗰啲低下層嘅人。我哋唔係絕對淨係就係我哋自己攞曬所有嘅財富等等等等，即係裡面係有呢一啲咁樣嘅就可能人性嘅一啲嘅刻畫，以及有呢一啲嘅一啲 社會學嘅一啲 嘅你嘅思考咯。系啦，你可以思考嘅，即系唔系咁简单嘅，就系佢要去营救佢或者系点样嘅。咁所以我系非常之推荐嘅，就系呢一套嘅电影嘅话，大家可以不妨睇一睇啊！ 乱世追捕， 乱世追捕， 好， 好 到我啦。嗱，今日咧介绍一套咧，其中一套我最中意嘅西班牙嘅电影啊，系2019年上映嘅，叫做西班牙名咧叫做 El Hoyo， 系啦，叫做。饥饿斗室是一套科幻惊栗片嚟嘅，咁咧讲下呢套嗰、那个剧情或者个 setting 咧，其实系好特别嘅，系咩咧？大家幻想一下，系一个监狱嘅大厦入边，有成300多层嘅监狱，咁但系咧个监狱同监狱每一层同层之间咧，中间咧会有一个好似井字形咁嘅窿，系穿窿嘅，咁咧每一层同层，譬如我同上层同埋下层咧，系可以透过个窿咧，我哋交流到倾到偈嘅。咁每一日咧，嗰啲犯人咧，其實唔係犯，佢係一個監獄嘅實驗啦。咁大家係自己自動願意去走入去呢個監獄去做呢個實驗嘅，就係點咧？佢哋入咗呢個監獄嘅時候咧，咁每一日咧，佢哋同一層咧係會有兩個人嘅，即係譬如果我入咗去同馬老師就喺同一層度啦。咁咧每一日咧上邊咧喺最高層咧就會有個平台，就會由上邊咧慢慢送啲嘢食咧去底下嘅平台。咁咧佢每一日咧嗰個監獄嗰、那個管理层咧，系已经将所有人嘅食物嘅份量咧，即系你够你食唔会饿死你噶啦，系会由第一层系准备好晒，慢慢运落去。不过喺上层嘅人，究竟佢会唔会因为出于贪婪同自私食多啲咧？嗱，佢有规则嘅，可以讲下先。嗱，个规则就系咩？第一，每一层会有两个人啦。第二个咧就系佢每次咧都会每一日咧都会有一堆食物咧系够呢300多层嘅。prisoners 即係嗰啲監犯咧，去食嘅。咁咧，但係咧，第三個就係佢每一日咧，只喺指定時間入面食飯嘅啫，食呢啲食物，你都唔可以私藏啲食物嘅。如果俾我發現你私藏啲食物咧，就要有 punishment 有懲罰嘅。而第四個規則咧就係每月咧可以換一次層，即係譬如我今日可能喺第15层，可能下一個月咧就會喺第180层。咁就要睇下你好冇菜啦，究竟你下个月换到咩层咧？咁当然啦，头先讲啦，个食物会由最高处咧运去最低处。咁你如果喺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一定正啦，因为所有嘅佳肴美食都俾晒你食。咁但系你住喺底层嗰啲人咧，通常就会饿死啦，或者要真系可能。互相厮杀，要食对方嘅身体。 对唔住，呢个游戏嘅话，其实嗰个设计嘅就系睇下啲人会唔会因为咁样而贪婪。 系啦，同埋 你自己嘅吓， 同埋咧， 如果 佢哋会 register 即系参加呢个实验咧，因为如果你完成到，你可能。過某一個期限，你都生存到咧，你會得到啲大獎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呢一個男主角咧講，佢一開始咧喺套戲開始嘅時候咧，佢一醒就喺第40几层，好似第48层啊，冇記錯。喺第48层咧，佢就同一個老人家同一層。咁咧，佢就話啦，一見到呢一個咁唔公平嘅現象咧，咁佢同個老人家講唔得，我一定要突，即係我一定要打破呢一個規則啊，因為佢係講緊咧上面嘅人咧永遠都係食。俾佢哋自己需要 嘅 食物嚟到佢哋第40几层咧，已經可能係所剩無幾，係要攆骨啊，啲紅酒剩翻幾滴啊。咁但係咧，佢最搞笑係咩咧？佢話個男主角就話我要打破呢一個規則，但係個老人家就已經睇通睇透啊。你唔使噶啦，得你一個人嘅力量，你係根本改變唔到呢一個文化。同埋個老人家係每一次咧，佢都會點咧？食完啊嘛，佢會吐啲口水喺啲食物入面。佢就個男主角就會好奇啦，點解你要咁樣做啊？咁個老人家就話啦。你點知上面嘅人 唔敢 食物 做？ 係啦，你點知上面嘅人唔敢做啊？上面嘅人咁樣做啊，我都要咁樣做去對翻下邊嘅人，即係可能攞翻個心理嘅平衡啦。同埋咧，個老人家咧，會覺得係啦，係上面啲人攞曬啲資源，所以搞到我哋咧都冇乜資源，所以啦。我要對翻下一層嘅人咧，我都唔會俾佢哋好受，所以我都一定要食翻我比我更加即係比我需要更加多嘅食物啦。咁之後啦，下一個月咯，到第二個月咯，咁咧呢一個男人同呢個老人家咧，男仔同老人家咧就去咗更加低嘅層數啦，唔知100几层啦。 但係佢咪永遠同呢個老人家要塞埋一齊？ 係啊，除非個老人家或者有一方頂唔順過咗身死咗咧，咁佢只可以。 replace 第二個人俾你。咁嗱，去到更加低層嘅時候，百幾層，究竟佢哋咁個食物一定係資源會更加少啦。佢點樣可以度過呢一個月呢、 嗯、 就喺呢一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係第一個 twist 位，我覺得佢都幾估唔到嘅。咁大家就可以睇下，係啦。咁啊，成件事我覺得成個故事，我覺得最中意咩？佢係。探索緊一個，我諗佢係批判緊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嘅一個 好似社會嘅縮影咁。 係啦，社會縮影。同埋咧，正如頭先 Sarah 介紹嗰套電影都係啦，即係如果你生喺一個上層嘅，即係你偏派一個上層嘅地方，就好似代表住你真係生出呢個世界就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啦， 咩都係你嘅。 但你下面嗰啲人咧，你每一日就要營營役役去諗下啊，究竟我下一餐有冇嘢食咧？咁樣咯。 同埋我唔係唔努力嘅喎，即係佢喺度講嘅，我唔係唔努力。 但 係 無論你點樣努力，你 都 冇辦法去突破 上層。我都唔會可以嘅，就係係過一啲就係富裕嘅生活。 冇錯，所以係一個探討人性啦、社會學啦嘅一套幾有寓言意思嘅一個套電影咯，叫《饑餓鬥食》。 多謝，呢個好睇。嗯，好好介绍，多谢你，好多谢 你。喂，你同阿杨洋同阿蕊蕊嗰套，我觉得有 异曲同工啊， 系 啊, 啊, 啊, 啊。其实我谂呢样嘢嘅话，都系世界性嘅， 系 嘛、 啊？ 不论你喺世界边个地方嘅话，你都系咁样。 系 啊, 啊、 嗯， 即系而家 资源嘅分配系非常之唔公道。 啊、我望下杨洋，我又觉得好唔公道。 我唔公道啦， 马爷， 马爷，你个户口唔知多几多个零啊？ 咁又唔会 零点啊？几点后？ 零点零点后？ 唔系， 真系冇，系啦。我今日介绍呢套戏。是一个国内电影叫做消失的他，咁有一个最新嘅好新嘅电影，因为几国内啲电影题材都几新嘅，就系一啲惊栗嘅片嚟，悬疑片嚟嘅。咁我第一次睇，我觉得几有水准，即系如果国内拍嘅呢一类嘅 系剧定电影啊？ 电影 电影 电影电影一个钟头四啊几五啊分钟， 我好中意个男主角， 系啊， 朱一龙 系。 佢好有一套叫《人生大事》， 應該我有 睇，有睇， 有睇，有介紹過。 嗰個男仔你知係點咧？ 係 啊， 好戲， 好戲， 好梁朝偉個樣 嘅，好後生咋？ 我估唔到喎， 好後生 嘅。你後生定佢後生？ 佢大我兩三年好似。 喂，但係我唔知啊，大家去討論下。內地嘅演員係唔知點解，你會覺得佢就係佢哋嘅年紀同佢哋嘅 演 技 係 唔成正比嘅。你覺得佢哋有啲嘢？ 有一係佢哋個科班出身嗰啲咧係最勁。 我信係 啊，佢兩個派別。一啲啊讀出嚟，一啲啊真係可能唔知道有啲咩小工一路做起做做做做， 係好實正 嘅 佢哋啲戲。 咁呢套戲咧，我覺得真係幾好睇，幾懸疑嘅。嗱，唔到最後個美美嘅部分咧，你唔知佢個結局係點嘅，因為佢個鋪排咧就係話阿朱一龍咧，即係男主角啦，就同佢太太去咗一個外國嗰度度一個度蜜一周年，結婚一周年，突然間發現個太太唔見咗，失咗蹤， 咪好開心咯！對唔住， 咪好開心， 你冇理。 跟住 我點可以唔理你啊？ 我自己同自己講嘢，真係 sorry 啊！ 一周年啫， 係啦，一周年， 好難講嘅。 十週年就話啫， 佢失蹤咗十幾日，佢於是周去報警，但係咧警局唔立案嘅，於是 點解啊？ 系啊，佢觉得系啦，唔系十五日啊， 佢唔见咗已经咁耐， 即系觉得佢感情有事啫，可能佢匿埋啫， 系啦，因为你又证明唔到佢消失咗，总之咧，佢就觉得好慌张，于是 咧， 我揾佢揾唔到，于是咧，后来佢揾咗当地一个华人嘅女律师去帮佢手查呢件事，中间咧其实好多波折，好多故事一路拆翻出嚟个成个故事个。个架构 啊！呢个律师咪阿妮妮啊？ 系啊，魏丽， 魏 丽， 哇，系好犀利喎！ 魏丽都做得好好啊， 魏丽好噶， 好好啊！ 金陵十三钗啊嘛， 系啊，系啊，好犀利！ 你继续讲金陵十三 钗，咁啱谂起 金陵十三钗都好 好 睇 噶，睇几次啊？ 系， 所以我觉得国内演员咧，真系可塑性系非常高嘅，个个都即系好立体嘅吓。咁呢套戏咧，一路去即系推嘅时候咧。我覺得真係有好多位咧，我真係估唔到嘅。 作為呢個都估唔到啊！ 估唔到， 今日下風啊，有冇啊？ 有啊， 即係算係一套懸疑劇。 懸疑劇， 即 係 佢扭得嗰啲位係咪？你完全冇諗過。 但係埋即係埋尾嘅時候，會唔會令車原來咁？ 唔會，唔會車係啊！但係我覺得好正嘅。 咁我想佢最後唔記得，甚至係佢自動。即系自己主动离开嘅，定系即系俾人捉咗？ 你去睇咪知咯， 你睇咪 点会剧透咧？ 衰噶，讲到呢啲系咁易啊，滴滴咁多啦。 佢太太系死咗， 哇！ 俾人沉尸喺海底， 咦？嗰件 会唔会系朱一龙做嘅咧？ 系啦，系边个做嘅咧？ 系啦，成个布局。咁然後又發現一啲嘅破綻痕跡，一路揾，抽絲剝繭，我覺得好睇嘅， 就係叫做 《消失的他》。 毛毛蟲蟲何事？時常吃也不夠，總要吃更多。毛毛蟲蟲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餓。吃够了变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茧羽化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振翅膀，漫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翅膊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则免。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贴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面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压迫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将至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毛毛虫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会更了不起，风景多优美。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了心机了，但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了，特别是早上的十点到一点。但是呢之后我又不开心返啦，每日呢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出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呢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㗎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唔使钱 㗎。Hello， 大家好，我系 Janice 卫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几个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哋只是关注我哋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阿兰你好。 早晨， 马家姐你好，小杨妹你好， 大家好。 啊，你后边个 Honey 你好。 仲有啊，小杨妹而家升呢啦，叫做太阳姐，陽姐太阳姐啊。你巴闭啊而家。 阿马姨你都唔差，马姨。 太阳姐， 你哋一人少句啦。 系咯，你唔舒服就收少句声啦。 咩叫马妈妈啦？ 马妈妈， 马妈妈， 系啊，佢阿妈已经叫做马妈妈噶啦。 马妈妈， 马妈妈， 好啦，妈妈妈，妈妈咪啊，系啦，即系叫你唔好啊，就系妈妈妈咪啊，咁样咯。 好 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咁当然啦，咁就下个礼拜先至炮制你，咁所以今个礼拜咧就炮制小阳太阳妹啊， 我啊， 太阳姐， 太阳姐， 太阳姐啊嘛， 巴闭啦，而家系啊，水鬼星城王。 使唔使要唱啊？威心跳， 你唔好诋毁我嘅偶像啊！你唔好侮辱佢啊！马文文， 原为你估 冇。 太阳姐啫，阿姐啫， 讲下你啦。最近节目好似因为 有 好 多 系 好紧张啦，又瞓得少啦，又好似好耐冇屙过，咪即系出过一啲。好健康 嘅 形状嘅， 系 啦， 差 嘅。我谂比最唔系应该咁讲，比最差嘅时候，因为最差嘅时候话系偏水噶嘛，系啦 ，type five 嘅。但系我谂我近排系 4.2 啊、4.5 介乎4-5中间。 O K， 系啊，咁其实都好好噶啦。 但我又见我食嗰啲餐厅，譬如我都有 send 俾阿兰啦，我食啲又比较清淡，又唔算话好。搞肚嘅嘢係有一次真係好忍唔到口，食咗半個西瓜， 咁你就蝕死緊啦。 半個就係 西瓜， 係五啊， 佢西瓜係咁大個， 我知 冇嘅，冇馬家姐個肚腩咁大嘅。 有咁大个西瓜系咩？你买嚟睇下。嗱，咁其实可能咧，就今日啲朋友嘅话，可能第一次听我哋嘅熟女关注组嘅话咧，都要有少少嘅导读嘅。话俾大家听，其实我哋而家系跟进紧有两个唔同嘅个案，一个嘅就系大肚腩啦，另外一个嘅就系肠易激综合症嘅。咁而家讲紧咧，我就系话小羊羊嘅呢一个问题嘅话咧，就系咧想讲关于就肠易激综合症，因为有好多嘅朋友嘅话咧都有呢一个情况。 我想讲，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阿蛋请过上嚟做嘉宾嘅面包师傅，佢琴日都有问过我食嗰啲，即系之前咪介绍过大家食嗰只粉嘅，佢话食完啊，究竟会有咩效果啊？即系我谂佢都有呢一个肠胃嘅问题。 先讲就系女士特别多， 唔系噶， 系咯， 佢唔系女士， 系羊妹嚟噶嘛。 佢雖然就是群啫，但係佢唔係嘅，係啦。嗱，其實如果咁講法嘅話，係咪從根本嘅入手嘅就係從食嘢開始啊？係 啊， 阿蘭。 即係其實要睇翻佢食啲咩啦，即係你見到如果係生果食得多嘅時候咧，你就 我日日都食生果， 唔係一定係清就得嘅係嘛？ 唔係㗎，因為如果佢個生果即係果糖已經太多嘅時候咧，就會係變相我哋攝取果糖嗰個份量過多啦。咁過多你嘅時候就會令到你個腸即係會超過咗你。自己可以負荷嗰個問題啊，咁所以就建議咧，你唔好半個西瓜啦。 但係每日生果係可以食嘅。 係啦，即係要睇翻你個份量。我哋如果你兩份嘅生果都唔得嘅時候咧，我哋盡量咧要減多少少，即係譬如減到一份咁樣，可能係啊，係啊。 點解攝取果糖嘅話會對於個腸胃係有影響咧？ 因為其實咧，我哋講緊如果即係我哋。 是一个果糖的时候去到个肠未必消化到，咁又过咗自己可以消化嗰个问题、 嗯、 就会开始产生一啲气体啦、嗯、会令到嗰、那个、嗯大便会好水啦， 係 啦，即係唔係成形啦，咁所以呢我就建议呢你个生果嗰度要留意个摄取份量、 嗯、 如果你摄取得唔够嘅时候呢就会令到呢 便秘 系啊，即系啦， 太多嘅时候就唔成形， 系啦， 所以要落个平衡， 水得滞。 系，讲、起糖咧，我突然间谂起咧，譬如有时朝头早起身咧，哇，落去楼下买个菠萝包，嗰层皮咪甜甜地嘅，我食完都唔舒服过肠胃。 嗯哼， 即系个糖分太劲，系啊、嗯，因为有啲另外即系唔关肠应激综合症事啦，即系有啲咧佢食完个太油啊太甜嘅嘢咧，就会容易去即系 有反应， 系啊，即系去得好快咁样。 嗱、我听到有一样嘢，我就好得意啊吓，嗱、我唔知如果系嘅话，你矫正我，就系、是、所有嘅嘢咧都系太乜太乜太乜，即系其实咧肠应激嘅话，就因为所有嘅嘢嘅话咧，你就要攞翻个平衡，系咪？太油啊，太甜啊，太辣啊，唔知太咩嘅话咧，其实佢都系唔得嘅，因为佢根本就系个肠系弱，系咪啊？嗯，嗰、那个环境唔好， 消化系统系比较弱嘅时候，咁、其实肠易激综合症最大嘅问题咧，就系讲紧即系食嘅碳水化合物啦。因为碳水化合物咧，我哋又分几种嘅，即系尤其是讲紧系低福明嘅食物，即系由低福明嘅食物系开始去做起嘅。 咩叫低福明啊？ 低福明嘅食物咧，就系食完之后咧，我哋唔会话屙得好劲、或者系令到个肚唔舒服咁样嘅。咁、譬如我哋讲生果嚟讲咧，即系低福明嘅食物咧，就包括 苹果，我觉得系 苹果就错啦。 系咩？我觉得好似食苹果我冇嘢。 唔该，唔搞成咁啦，唔系食错晒嘢。 系 系啊， 系啊，系。即系如果你条蕉嘅话咧，其实咧就唔可以话要有黑点啦。即系对于系、啊，即系 听到啊， 唔可以太甜。 系啦、啊，即系太黑点嘅时候咧，你就会果糖就会过多。 嗯，即系嗰啲青蕉，即系青青啲嘅时候就好食啦。 一早叫佢食佢唔食，越摆越多。 今朝就去到而家， 唔好意思啊，大家，我要去厕所。 佢啱啱先食完嗰条蕉咯，系、啊，系、啊。 咁如果係嘅話，就仲有係蘋果唔啱啦。有啲乜嘢係低福明嘅？ 低福明咧，我哋可以講緊所有嘅提子都 OK 啦，係、啦。咁 瓜巨峰都得， 係係、即係你一定 要甜咩？ 你要留意個份量。而家唔係講緊個糖分問題，係、 okay, 啦，即係 量嘅問題。 量 同埋咧食落去之後，你產生個反應，係、啊，即係唔會令到你有氣啊，會令到谷住啊，去好想去廁所啊。有啲食完之後咧，轉個頭就可能要去廁所咁樣 咯。 係 係啦， 有一隻咧，仲勁過 可 能我嘅麒麟果， 麒麟果， 係啊，即係佢係通便高手嚟嘅，叫做，即係基本上可能便秘嗰啲咧，大家試一下咧，都即係十個有八個咧，都係好有效噶， 係好似花灑咁樣。係啊，我明啊， 擺落個嘴度已經， 直見到佢都已經上去啦。好啦，嗱，咁其實除咗話即係呢一個嘅就各類型嘅提子之外咧，仲有啲咩咧？ 嗱，咁我哋就 蘋果唔啱㗎， 蘋果唔 啱，蘋果唔啱嘅。 咁仲有咧就係一啲西瓜其實都可以嘅，但係你唔好過量咯， 唔好食半隻咯， 係啊，即係唔好食半隻。 宁愿食半只都唔攞翻嚟请啲同事。 算啦，西瓜你有，我请你食啦，就系咯，系啦，即系西瓜都可以嘅， 可以，但系少啲。奇异果都 OK， 奇异果 即系你仲夹埋一日，唔好超过两份生果嚟开始， 系、啊， 因为有啲人又食生果啦，又加埋果汁啦，跟、住 就 个果糖就 太多啦， 超得好犀利啦，咁、所以真系一定要留意呢样嘢。 因为我有一排即系唔系今年嘅，上一年我记得我系想抗氧化能力做得好。我是特登去买那只叫什么 啊？抗氧化的 白藜芦醇。 我唔记得咗叫咩添。仲有只水果 就系 生果嚟嘅，喺度攞去炸啦，炸完之后成桶饮咯，红色嘅。 红珍珠。 红番石榴系、红番石榴 系。 哇！饮完之后真系屙到我。 嗯， 系呢啲真系唔得。 因为炸一杯嘅时候 饮晒你谂下。 一隻飲曬喎。 嗯， 係啊。 點解會咁樣啊？我真係好奇怪。 係啊， 有時我諗住想食清淡啲嘅咁樣，其實佢全部都錯曬方向。 係啊，錯曬。 多謝你啊，懶你 啊， 救世主啊！ 唔係，即係其實睇翻佢個表咧，即係佢個大便嗰、那個，即係對應翻咧，係比之前係有咗進步嘅。 咁咪好咯。 係啊，即係冇 進步喺啲乜嘢嘅地方啊？我哋可以學習下。 係啦， 承認 係啊。 但係因為佢嗰個膳食方面嘅話，佢有啲乜嘢改進咗咧？包括就係 佢嗱，你見翻睇，即係佢真係好乖， 嗯、 每一日都會交飲食記錄。 你估嗰啲咩？ 係啊，唔係嗰啲琴晚有 send 俾我嘅，咁我都算係有欣慰㗎啦。 係啊， 話飲咗支氣 X。 我唔识打嗰个字啫， 气 x 气 x 下个礼拜先同你算账， 有乜气油？ 我都系咁样问佢，唔啱嘅，你唔可以咁样，你会爆炸。 好嗱，咁其实我哋讲翻咧就系小人妹啦，咁又系佢嘅食嘢方面嘅话咧，其实都 即 系 好明显嘅。 可唔可以分析下，其实我食啲 系啦， 即系我嘅膳食嘅餐单 系 点咧？ 咁样咧， 佢个蛋白。汁咧就更加可以再多啲嘅，因为咧你喐得多啦，你跳舞啊、做 gym 啊又多嘅时候咧，如果你唔即刻去即系补充翻，我哋讲紧系做运动嘅头嗰一个钟同埋之后嗰一个钟，如果你唔摄取翻足够嘅蛋白质咧，就会溶咗你啲肌肉嘅蛋白质，系啦，即系你变相系。burn 咗自己啲 本身有 肌肉，系啦，就唔系标咗自己嘅肌肉咯， 系啦， 即系你 唔系只香鸡脚啦，佢 你又知噶， 我都系知，我成日留意你，我 就话 系啊，咁靓仔，但系咧叉住两只香鸡脚啊，真系唔系几好，即系佢只脚应该要有翻啲肌肉， 系 啊， 系 啊，你踢佢都咩？ 系啊，咁同埋即系见到，如果你食蛋白质嘅时候咧，我哋可以食。啲蛋啊，你有食蛋嘅，咁誒即係攝取 得肉其實都多啊， 肉都多 魚啊、雞啊， 係咁啊，再有時即係 on top 你可能會加咗啲即係蛋白粉咁樣啦，咁蛋白粉就要留意翻嘅，即係除非你係即係好似啊小羊妹咁樣做得咁勁嘅運動啦，食唔夠蛋白質先去補充咧，先係需要去補充嘅。咁如果有啲飲食又正常咧，又好中意食肉咧，又走去食蛋白粉咧，其實就未必 太多啦。 因为太多咧，就会影响个肾脏嘅负荷啦。 明白， 记住呢 样 嘢， 系啊，呢个好重要。 OK， 咁系咯，即系见到佢有时可能相对嚟讲个食嘢嘅时候太油啊，或者即系个总脂肪嘅摄取咧，可能多得滞咧，第日咧有机会个大便咧又会即系冇咁成形咯。 其实我有时有个问题问咧，系譬如我。今朝去厕所嘅嗰啲嘢，系我琴日嘅边一餐，定系前日嘅晚餐咁样咧？ 都系琴日嘅， 都系琴日嘅， 系啊，即系八个钟咯，你预翻， 即系八个钟之前食嘅嘢，系啦，咁咧就系 系啦，所以即系睇翻前一日，你就知道大约嗰个系啦，你个出师表系反映翻之前。 好啦，咁今日我哋要多谢嘅就系讲咗有关于嘅就系杨洋嘅佢出师表啦，咁同埋嘅就系佢呢一个嘅就。要對付嘅就係呢個腸易激綜合症嘅朋友嘅話，你應該要點樣嘅就喺自己嘅平常食嘢方面嘅話要注意嘅嘢。而家我哋要講講嘅就係我哋今日咧要講嘅呢一個話題啦。呢一個話題咧，其實咧好多人都好中意嘅，就係飲糖水。 哇！正啊！ 哎呀，大件事啊！ 大件事 啊 ！OK 嘅，咁你唔好食咁多咯，唔好飲咁多咯。 好， 咁啊考考你哋先 嚟啦。 好嗱，以下呢四款。哪款的糖分是最高的、A. 燉蛋 B. 燉奶 C. 缽仔糕 D. 紅豆糕 哪個的、糖分是最高、 我們每一百克 去給 你 紅豆糕， 紅豆糕， 好優秀啊！你哋 有幾啊？我跟佢啫， 我跟得麗若倩妹同埋麗斯多 我跟你啫嘛， 我咧跟佢啫。 係啊，紅豆糕， 大家咁麗嘅係紅豆糕咧，每一百克咧係有14克嘅糖分。 哇，好嚴重喎！ 缽仔糕13， 哇， 燉蛋9.3，燉奶9.1，其實都係高嘅。即係如果我哋當話每一百克。点样维持低糖呢是要低过五克才能维持低糖。 哇有啲咩是低过五克吓？低过五克嘅就唔好食。 饮水啊你饮水啊。 好啦，我见到你我饮水饱噶啦。 好，再嚟多条。 好， 以下边款呢是 糖分是最低的、 嗯、 A 紫米露 B 腰果糊即是腰果露、 嗯、 C 芒果椰汁糯米饭、 嗯、 D 高力豆沙 哇肯定不是 C 和 D 我觉得一是 A 一是 B 是我估 B 我 那我估 A 我估 A、 啊、A 啱哎好优秀。 我都是跟得多例如前辈多的啦原来我不是跟马老师啊走开啦马老师。你病你不要出声啦。 趁他病好啊 攞他病 攞他命。好啦今天是 A, 是啦。 A, 紫米露呢都有 6.3 克的即是都是高过5克。 都是高过5克。 虽然低一点啦。 嗯 那腰果露都不差的马老师。有马家姐。 有几多 ?7.3。 哇 是啦高一克啫。 嗯 那跟住呢就到高力豆沙啦 ,8.9。 是啊好甜之后呢我都好。 甜上更甜的我哋有芒果椰汁。糯米饭 哇听到知唔得啦呢个 12克 哇 系啊，因为芒果又即系甜啦，咁再加埋 椰汁啦， 系啊，糯米 糯米啦， 捞埋系啊，系啊， 好 系啦，咁又同大家又再分享啲甜品咯， 好啊， 大家好中意食噶嘛，咁杨枝甘露都好中意食噶嘛， 非常喜欢， 即系通常一个礼拜会唔会食到？ 又唔至于 ，OK， 咁都 OK， 又唔至于 月 计啦 ，OK， 但每一次一饮嘅话，我就会食好多咯，系啊， 点样为之多啊？ 两碗够够 两碗都有九百， 满意满意啦系咪？ 好唔满意，真系好多， 咁真系多啦啩系咪？ 超多 超多 啊！ 系啊，真系可以食好多。好，继续。 所以如果我哋最高嘅，其实糖分咧，每一百克嘅杨枝甘露咧，可以去到12克啊。 哇 ！OK， 最低都有九克。 哇，好夸张哦！ 系啊，最低系啦， 系。 咁啊，其次杨枝甘露仲中意食啲咩？渣渣 ，yes，OK，、 okay, 嗯，即系中意食豆， 中意， 系啦， 超喜欢。 豆系好嘅， 系， 即系嗱，又讲翻少少肠易激综合症先，因为豆咧其实都会产生好多气体啊，咁、如果你哋有时冇食开，突然间食好多嘅话，有啲人个反应咧， 个肚胀咯， 系啊， 系啊，同埋放屁， 系啦，就系呢个反应嚟嘅， 唔使嘅。 但是有冇声啊？ 有声有声先唔臭啦、 啊。有声先唔臭。 臭唔臭咧，就系关乎咧嗰个人食啲乜嘢嘅。通常咧，你食肉比较多咧，就会臭啲、即系系啦，即系素食嗰啲咧就冇咁臭嘅。 听到未？ 系啊，所以佢话唔臭，你话臭， 系啦、就你明啦，系。O K， 系啊，即系你食乜就系、是。乜噶嘛？ 要呕啊！要 系啊！ 你食得系啊！你食得问人哋英文啊嘛？我要耳 系嘅，系啊！ 好 系啊！咁嗱，渣渣都唔渣噶喎， 哇！渣渣好味啊！ 系啊，最低都有七克糖， 哇！ 最高有11克， 嗯， 系啊， 嗯， 咁再嚟咧，我哋有红豆沙，最低6克。最高10克， 呢个好啲， 系啊，好少少啦， 系啦。 咁啊，腐竹鸡蛋， 哇，正啊， 系啊，相对嚟讲低啲嘅，最低有4克，最高咧有10克。 喂，呢个符合到喎， 系啦，四克嗰个系 O K 嘅， 系咯， 系啦。咁啊，番薯糖水， 都正， 都正，系咪？有时会落嚿姜啊，落好多黄糖啊，咁样系啦。最低9克。最高12克，嗱我哋讲紧全部都系每100克噶咋， okay, 你一碗可能有300克 size 啫，啦， 食两碗600克系啦，咁啊， 佢咁冇礼貌，你喝佢啦。 我讲翻清楚，系合头露最低6克，最高9克，椰汁西米露最低4克，嗱、呢、這个少啲， 呢、這个好啲喎， 系啦，最高11克，豆腐花更好，最低3克，最高8克，绿豆沙。最低6克，最高13克。 但豆腐花我落好多黄糖噶， 所以咪高咯，有啲 系啊， 系啊，就系叫你唔好落咁多黄糖。系啊， 好。 咁去到芝麻糊啦，最低咧系7克，最高系11克。 嗯，咁即系话，如果咁听你咁样讲嘅话，最好嘅就系食呢个豆腐花， 最唔好落咁多黄糖。 冇错啦， 唉，真系冇啖冇食，下个礼拜见啦，咁啦， 落两滴，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期居屋和白居易今晚七点截止申请。在乐富的房委会客户中心，有第一次交表申请的市民说有能力买居屋，如果抽中亦都可以腾出公屋资源。至于已经多次交表的彭小姐说，轮候公屋七年仍然未获编配，期望抽中居屋。他说知道有私楼以较低价钱发售，由于他们属于基层，抽居屋比较好，可以负担得起。今期居屋有六个屋苑，一共有9154个单位，包括启德启悦苑、观塘安盈苑、安丽苑和安华苑、屯门兆翠苑和元朗朗天苑，以市价62折出售，预计第四季搞珠，出年第一季拣楼。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碧如认为，当局应该检视现时年满60岁或者以上的全长者公屋住户获豁免入息和资产审查的做法，建议或者可以将年龄要求提升到65岁。黄碧如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果调整做法会不会牵一发动全身，对其他政策亦都造成影响。他回应说，如果检视结果认为可行，可以只是将相关获豁免的年龄提高，不需要更改其他政策。黄碧如又说，即使作出调整，亦都不代表公屋住户年满60岁之后就要迁出单位，退休提取强积金亦都不会影响资产审查，只是有关长者户需要好像其他住户一样作出申报，如果申报之后资产和入息超出上限，到时就要搬走。七个民主派人士之前被裁定在2019年8月18号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分别判囚8至18个月，他们就定罪和刑期上诉。案件朝早在高等法院上诉庭审理，三个法官裁定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的定罪上诉得席，全部获撤销控罪。至于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就被驳回，维持原判。案件由上诉庭副庭长麦基智、上诉庭法官潘敏琪和彭宝琴审理，上诉人分别是黎智英、李卓仁、吴凯仪、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和李柱明。原被判缓刑的吴凯仪和李柱明朝早到高等法院听取上诉结果，至于李卓仁和何俊仁就由囚车押到法院听取裁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日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和三天气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16点，跌459点，总成交金额57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6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62点，跌1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比亚迪股份235.2跌19.2，盈富基金19.13跌4.9，腾讯控股331.4跌4.4，阿里巴巴91.6跌3.7，中国平安49.05跌2.4，美团132.5跌4.7，理想汽车159.3跌6.1，友邦保险71.9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074跌1.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6，日元144.93，瑞士法郎0.877， 加元 1.347， 人民幣 7.258， 英磅對美元 1.267，歐元對美元 1.094， 澳元對美元 0.64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日經平均指數報 32,068 點，跌405點，港金報 17,830 元，跌4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912.59 美元，賣出 1,913.2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嘅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系夏冬嘅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嘅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我有点好奇，大笑的人有不笑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加入现实快乐游戏。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就敏感主义，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给你爱情，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那种伤心。 我偶尔拾起那些碎片般掉落的情绪，等许多人不知之后，你们能不再对谁提起。为什么成长时温柔总是会借故缺席？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你，给你热忱，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别害怕，不用狡猾， 中相信。让我走进你的心，在月光透进的天气中一个痕迹，如果黑夜会久去，你是最大发光体。奔向你，从此大笑的人会有爱笑眼睛。 片段人间。只愿一生爱一人。 社会工作咧系一门艺术，亦都系一种科学。社工嘅目标咧就要帮助别人，为其他人解决问题。不过喺佢能够帮助别人之前咧，佢首先咧就要能够帮助到自己。试谂下，如果一个社工，本身都有好多问题存在，佢仲边会有心情去帮其他人呢？ 我明白嘅。 俊，你呢排真好似冇乜心机做嘢，成日神不守舍，系唔系有啲咩问题存在啊？ 冇，其实都系同女朋友之间嘅嘢咯。 嗌咗交？ 严格啲嚟讲，应该话系分咗手。 吓、啊？点解嘅？ 佢同我讲咗好多原因啊。不过其实我都唔系好认同，一阵间话我太忙，有时又话我太粗心大意。大佬啊，嗰啲咩认识一周年啊，咩情人节啊，甚至佢生日，咁有时忙起上嚟，我唔记得就系唔记得噶啦。咁佢同我发大脾气，我真系唔识就佢。 唉，女仔系咁噶啦。啊，不如咁啦，嚟紧咧，我哋咪有一个爱心送暖派种大行动嘅。嗱，你去探望下我哋屋村一对老人家。相信你一定会有啲体会嘅。 嗯，佢哋有啲咩特别啊？ 啊，佢哋喺呢一区咧住咗好耐噶啦。之前咧，我听啲街坊讲咧，佢哋真系日嘈夜嘈嘅，成日都嗌交。但系咧，啊唔嗌嗰阵咧，佢哋又好鬼恩爱嘅，成日见佢哋咧拖手喺公园嗰度散步嘅。啲人话佢哋真系欢喜冤家。 咁搞笑？ 是啊，你去派种的时候顺便跟他们聊聊天咯，当取下经嘛，后生仔。 嗯，都可以的。去家居探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跟老人家聊天更加是我们做社工的家常便饭。不过既然阿头讲到叫我去探嘅，咁啊即管去拜会下呢一对老人家咯。 嚟啦嚟啦！唉，后生仔，你揾边位啊？ 婆婆啊，你好啊，我哋系社区中心嘅代表，今日咧专登系上嚟拎啲粽俾你噶。 哦，系啊，哎呀，多谢晒啊，多谢晒、啊。 唔使多谢，希望你哋中意啊。 系入嚟饮杯水啊！啊，天头咁兴啊，你坐下先走啦。 好啊，好啊，好啊。 哦，好。 边个啊？ 唉， 系咪阿仔啊？ 阿伯伯你好啊！我哋系社区中心嘅代表嚟嘅，今次咧系嚟送啲粽俾你哋嘅。 阿仔咧，阿仔未翻咩？ 未啊，翻紧工啊。 乜你哋同仔仔一齐住紧嘅咩？ 冇啦，个仔咧已经移咗民去第二度噶啦，你唔好介意啊，佢有啲失智啊，所以有时讲嘢啊奇奇怪怪咁噶。 哦，原来咁样啊！我记得我以前睇过有啲文章系关于严重失智症嘅病患者，佢哋嘅记忆力可以话系完全丧失， 唔记得生命入面重要嘅事情，日夜颠倒，根本就冇办法同屋企人进行简单嘅日常沟通，甚至乎会连自己系边个都唔记得咗。 喂喂，吓、啊，留翻啲饭俾佢啦，佢都要食噶。 佢唔翻嚟食饭啦。哦哦哦、 成日都唔翻。我哋自己食，开饭啦，开饭啦。 头先食咗啦。 有咩？ 嗯， 边有啊？ 你睇下，你睇下吓，啲碗啊，我仲摆喺度，我未洗啊。嗯， 我唔记得啦，是但啦。哎喂，哥哥仔，你话上嚟做咩话？ 我系拎啲粽嚟俾你哋食嘅。 唔啱，切，俾第二个，唔爱唔爱。 你唔使理佢啊，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喺度讲紧乜嘢啊吓。 婆婆啊，其实我觉得你好犀利啊，你照顾伯伯之余，家屋都仲可以执得咁干净。 我有洁癖嘅，间屋如果一唔污糟啊，唔干净啊，咁啊，我忍受唔到嘅我。 但系咧，我又想问啦，照顾伯伯其实辛唔辛苦噶？有冇啲咩嘢需要我哋帮手，即管出声。 唔使，唔算好辛苦啫。嗱，再讲啊，后生嗰阵啊，佢照顾我唔少噶，而家啊轮到我照顾翻佢咯。唔讲你唔知啊。其实以前啊，佢系我大学嘅老师嚟啊。 吓，系啊。 喺嗰阵咧，社会嘅思想啊，仲冇而家咁开放。老师啊，同学生拍拖啊，会俾人话噶。 哇，咁你嗰阵时点啊？ 偷偷地唔好俾人知咯。 阿 May 啊，一阵间放学咧，留低下，有啲关于你篇paper 嘅嘢同你倾吓 ，OK？ 好，OK。 啊嗱，阿 May 啊，呢篇论文嘅 outline 咧 OK 嘅，不过加啲 interview， 我一阵间睇戏，五点半各自入场，各自买飞。 啊，知道，我会加翻啲专业人士嘅访问噶啦。 你会坐边度啊？ 好啊，我坐后座，尾椅第三行，你见到丹丁你埋我隔篱。 知道，咁我走先。 俾心机做啦， 吓，拜拜。 咁听落都几得意，但系咧，你哋有冇俾其他人撞到啊？ 有一次咧。 嗯，呢度啲嘢几好食嗬？ 梗系啦，讲你又唔信，我成日同啲同学仔嚟噶。 系咩？死咩啊？食紧嘢做咩死啊？ 同学行紧佢。 你同学边度啊？咁点算啊？ 快啲走啦！ 我未食完啦。 走啦！ 走啦，拜拜。 系食饭啦？系啊，我一个啫嘛。呢碗系头先个喺搭台嗰个男人食剩嘅。系啊，拜拜，一阵间上堂见。系咁啊！喺人哋面前咧，我哋就系老师同学生，得翻我哋嘅时候咧，我哋就系男女朋友啦。收尾啦，到我大学毕业啦，先至正正式式、光明正大咁拍拖。 嗯，咁听落都几好啊！你哋咁辛苦先喺埋一齐，感情应该好好啊，系嘛？ 话系咁话啦。后生仔啊，人同人咧点会冇拗撬啊？可以讲话相见好啊，同住难。我对佢啊，对咗咁多年啊，中间就梗系有啲交闹下咁嘅。嗱，我试过有次啊，我同佢嘈得好紧要啊，你知佢点啊？ 点啊？ 粒声唔出啊，走咗去啊！点知啊，隔咗唔够十分钟啊，死死地气咪又走翻入嚟啦，两只眼红晒，仲对住我话咧。 每次遇到唔开心嘅事，我就话俾自己听，唔紧要啦，翻到屋企会开心噶啦。遇到啲我唔中意嘅人，我就话俾自己听，唔紧要啦，老婆喺屋企，我翻去见到佢就会开心噶啦。头先我走咗出去。我门咧企咗十分钟，我完全想不到我应该去边啫。我最开心的地方咪呢度咯，令我最开心的人咪你咯，所以我咪翻翻入嚟咯。老婆，我哋唔好嗌交咯，好唔好啊？你唔好嬲啦。 听见佢咁讲，我仲边度嬲得出啊？ 其实呢又唔单止系佢嘅。呢一个屋企对于我嚟讲都系同样重要㗎嘛。记得有一次呢我哋呀闹大交呀。我諗住呀搬返屋企住。抄咗个箧出嚟打开咗啦。然后唔知做咩好啊。 停咗做咩呀你唔系执嘢返屋企咩 我唔知要执咩好啊。 我又冇阻你鍾意执咩执咩囉。 好啊咁你坐入个箧度啊。 讲咩话 成间屋只有你我系唔舍得㗎。如果要带走一样嘢我只系想带埋你咋。所以你而家同我只坐入去啊快啲啊。我哋两个就一起笑起上嚟。唉笑笑一下又喊起嚟。心里面有无限无限的内疚。为了这一段几乎被破坏到体无完肤的感情而感到好难过。后生仔感情呢要建立好难要破坏好容易啊。你记住啦爱一个人呢要爱佢嘅优点同时亦都要爱佢嘅缺点。咁样呢先至係真正嘅爱。 多谢你婆婆我会记住㗎啦。 咁啊有。 够钟啦公园啦行啊。 得啦你等埋我我帮你攞个拐杖啊。你换咗衫未啊 快啲啊赶时间啦。 哎呀你唔好催我啦心急到死。 咁我都唔阻住你哋啦我就先啦。 好啦你第日啦你得闲嚟探下我哋啦。 好啊你哋两个保重啊。拜拜。 得未啊 哎呀你都未换衫。 我啲衫喺边啊 咪摆咗喺嗰边囉。你成日都眼大睇过龙嘅你呀。 听见佢哋你一言我一语咁样倾偈，我好似感受到一对夫妻喺平凡生活之中嗰一种嘅交流，嗰一种平凡嘅快乐。我拎咗个电话出嚟，打俾我女朋友。我决定一切由今日重新开始，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好嘅男朋友，唔系一日，而系一辈子。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变些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这心一起扑扑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